想要，亲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亲手多少汗水的苹果，苹果增添岁月的骄傲。

笑没人用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恩爱我的情哟。 Waiting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海长。